徐少卿，你要是我孩子活着还这么健康，还有什么不好了？更别说你又会挣钱，还长得这么好看。 少卿，我也爱你，为了你我也不能死。 你家里人以后万一要做亲子鉴定呢，我得配合你啊，我得活着在你旁边随叫随到。 徐少卿，我爱你，我比你想的更爱你，你想象不到的那种爱你，你在我心中一直都是最好的，是我配不上你，我再努力。谢谢让我遇见你，对不起让你遇见我。